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二部《龙岭迷屈》，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孙教授开始同我哋分析呢套石盒玉兽嘅来龙去脉。孙教授系咁分析嘅：呢套石盒玉兽价值连城，极有可能系出自云南古田国。古田国系一个神秘嘅王国，史学家称之为失落嘅国度。史书上嘅记载亦唔多，传说国中嘅人多数会使用邪术。托夫引义考呢本书之中有个对献王六妖玉兽嘅记载，呢个系一种古代祭祀仪式用嘅器物。石碑店村棺材铺嘅老掌柜祖上系村中少数嘅外来户之一，系从边一代搬嚟嘅，已经唔可以查出嚟啦。佢依家已经死咗，所以呢套宝贝佢系点得翻嚟嘅，大家都无从得知啦。田国亡于西汉，中期嘅时候，国内发生咗好大嘅内乱，有一部分人从田国中分裂咗出嚟，呢啲人进入咗崇山峻岭之中，过住与世隔绝嘅生活。从嗰阵时起，呢啲人就慢慢咁响历史上消失，后世对佢哋嘅了解，亦仅仅系从托夫引义考呢本书之中零星嘅记载而得知。呢一批从古田国中分离出嚟嘅人，自然而然咁形成咗个部落集团。佢哋有一种好古怪嘅仪式，就是用嗰种悬吊响水中嘅怪缸，将活人浸死响里面，以死人嚟养鱼。日日食死人肉嘅鱼，力气比普通嘅鱼要大好几倍。等啲鱼长成之后，正好在月圆的那日晚上，将只缸从水中拿出来，将里面的人骨焚毁，用来祭祀六尊玉兽，然后再将缸中的鱼熬汤来饮。据说吃了这种鱼可以延年益寿。石碑店棺材铺的老掌柜不知怎样得到了这样东西，是祖传的呢，还是自己找回来的呢？暂时还未知道。好可能佢掌握咗呢一套邪恶嘅仪式，又响棺材铺嘅地下发现咗先秦嘅位置。呢个呢就等于揾到咗个非常隐蔽嘅场所。为咗更好咁隐而不露，就利用一拍棺材就死人嘅传说，使附近嘅村民对佢嘅店铺产生一种畏惧感，轻易唔敢接近。直到佢死后，呢啲秘密先得以浮出水面。不过呢位棺材铺嘅老掌柜究竟系唔系杀人魔王，呢啲呢就要等公安局嘅人嚟咗之后做详细嘅调查取证先可以确定。听咗孙教授嘅话，啱好菜里头有一条红烧鱼，我反胃到连饭都食唔落去啦，越諗越核突，干脆唔食啦。我对孙教授讲：你简直就系东方嘅福尔摩斯。我在下边研究咗半日，硬系就冇睇出嚟。高啊，你实在系高啊。孙教授呢次嘅态度比上次系好得多啦，即刻就对我讲： 其实我以前喺云南亲眼见过，有人收藏咗咁样嘅一口怪缸，系好多年前从南洋嗰边买翻嚟嘅。谂唔到呢种邪术流毒至今。你仲记唔记得我上次同你讲过，老陈救过我条命，嗰啲都系响云南嘅事啊，都系响云南嘅事啊。 呢种凶残嘅邪术虽然就古怪，但毕竟同我哋冇直接嘅关系，我哋可以揾到孙教授就已经达成目标啦。所以啱先孙教授讲嘅嗰啲嘢，我哋都系随便咁听下。我同杨雪莉正要为陈教授嘅事有求于佢，一时仲未谂到点开口。呢、这个时候听到孙教授提起陈教授，于是系请佢详细咁讲下啦。孙教授啊叹咗口气讲啦： 唉，有咩好讲啊？讲起身都惭愧。不过反正亦过咗咁多年啦，啊，过咗咁多年啦。当时我同老陈，我哋两个被发配到去云南接受改造。老陈大过我十几岁，对我好照顾啊，好照顾嘅。我嗰阵时呢出咗啲作风问题，同当地嘅一个寡妇相好。我唔讲你哋都应该知道啦。呢件事喺当时影响有几坏啦，啊，有几坏啦。 我表面上扮到一本正经咁听，心中就偷笑啦。啊，你个孙老坑啊，同地里头嗰啲农民都冇咩两样嘅，一啲都唔似个教授。諗唔到你个过去仲有段咁风流嘅往事啊。连呢段罗曼史都交代出嚟啦。从呢点上可以睇出佢係个心里头装唔到事嘅人。咁想套佢嘅话就唔係好难啦。关键係要搵好突破口。只听见孙教授继续讲啦。 当时呢我顶唔住压力。啊，顶唔住。喺牛棚上吊，将脚下边嘅凳踢开咗，先发觉原嚟咁辛苦嘅，吓、啊、咁辛苦嘅，又唔想死啦，好后悔，对生活又开始特别留恋啦。但系后悔都迟啦，吓、啊、都迟啦，条脷啊都伸咗一半出嚟啦，眼睇就系咁大啦。呢、这个时候呢老陈就赶咗过嚟，将我救咗落嚟。如果冇老陈啊，冇老陈，边度仲有依家嘅我啊？ 我知道机会嚟啦。孙教授回忆起当年嘅嘢，正勾起佢嘅心事，话就多咗起身。趁呢个机会，我即刻将陈教授依家嘅病情讲得有咁重，得咁重。我叫杨雪莉攞出嗰块移民龙骨嘅拓片俾孙教授睇下。对佢讲我哋点解要嚟求佢，就算係睇响陈教授嘅面子上泄露啲秘密俾我哋知呢。孙教授面色立即变晒，咬咗咬嘴唇，踌躇咗半日，终于对我哋讲啦。 呢块拓片我可以攞返去帮你哋睇下。分析一下上面写嘅究竟系乜嘢内容。不过呢件事你哋千祈唔好对任何人透露啊，唔可以透露。响呢度唔方便讲咁多。等我第日返去古南院招待所之后，你哋再嚟搵我啦。 我担心佢第日又变卦，就将移民龙骨嘅拓片攞咗返嚟同孙教授约定。返去招待所之后再攞俾佢睇。当日食完饭之后，我同杨雪莉要先返古南县城，仲未出村啫，就俾个随口噏当秘笈嘅盲眼算命佬拦住咗。盲佬问我， 你仲想唔想要我嗰本朵子密地眼图啊？宝剑赠英雄，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啊。 如果我唔系又见返佢，早就将呢件事劈到九霄云外啦。我知道佢嗰本朵子密地眼图其实就系本风水地图，冇咩太大作用。真本系由于材料比较特殊，所以先值钱。图中本身嘅内容同山海经差唔多，冇咩太大嘅意义。而且盲佬嘅呢一本一睇就知道系流嘢嚟嘅，根本唔系真品。我对盲佬讲啦，阿老哥啊，你本嘢仲想卖俾识货嘅人啊？盲佬啊讲啦， 咁梗系啦，识货嘅随便开个价，老夫就愿意割爱。唔识货嘅，纵然系俾千金过我啊，都系嘥声坏气嘅啫。呢本善本绝对唔可以落入凡夫俗辈之手啊！老夫嗰日为阁下摸骨断相，发现阁下蛇锁七窍， 生得一貌堂堂，威风八面，系诸侯之上。放眼当世，可以配得上呢一本《朵子墨地眼图》嘅，真系舍你其谁啊！我对盲佬讲啦，说话就唔可以咁讲啊！你嗰本图咧，恐怕就卖唔出去嘅，因为你嗰本嘢根本就系仿造嘅。识货嘅你唔愿意买，唔识货嘅你又唔肯买，咁你仲系留翻俾自己算啦。仲有啊，你以后咪成日讲咩诸侯啦？我哋屋企以前呢，可能系出个属猪嘅，亦可能出个属猴嘅，但系就未出过咩诸侯。如果我系诸侯，我早就入咗动物园啦。盲佬见我识破咗呢一本嘢系部假图，就翳我啦。 念在都系同行嘅情分上，将我带去北京啦，响北京同人算下命，摸下骨，卖啲垃圾名气咁啊，都算系响应国家号召，奔下小康啦。 我睇盲佬咧，真系有几分可怜嘅，于是系动咗恻隐之心，同杨雪莉商量咗下，就答应咗盲佬嘅请求，应承佢翻到北京。同佢喺潘家园附近揾个地方，叫大金牙照顾下佢。而且盲佬呢把口咧，真系朗过油咁，可以帮下我哋做媒。但系我嘱咐盲佬，首都啊唔同帝道啊，你如果再帮人算命，讲对方将嚟做咩诸侯啊、王爷啊、元首啊，咁就行唔通啦。搞唔好咧，同你扣顶煽动群众起义嘅帽，咁你啊死硬。盲佬连连点头讲， 呢啲道理啊唔使你讲啦，老夫自然都知晓。呢、这个罪名啊，我真係万万担当唔起。一旦上面追究落嚟，最少都要问老夫个斩监后。到咗京城之中呢，老夫啊专拣啲恭喜发财嘅话嚟讲就算啦。 於是我带住盲佬一齐返去古南院招待所啦。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话说第日下午，好唔容易先盼到孙教授返嚟，立即就叫盲佬响招待所等我哋。我同杨雪莉约咗孙教授去县城嘅一个饭馆里头碰面。响饭馆里头，孙教授对我哋讲： 关于龙骨移民嘅事，我上次之所以冇讲俾你知，是因为当时的顾虑比较多啊，比较多。但是琴日呢，我諗咗一晚，就算是为咗老陈呢，我都唔可以唔讲㗎。但是我希望你哋啊，希望你哋一定要慎重行事，唔好惹咩大事出嚟。 我问孙教授啦，我唔係好明啊，你究竟有咩顾虑呢？几千年前嘅嘢，为咩到咗今日都仲唔可以公开呢？ 唔系唔可以讲，只系未到讲嘅时机。我所掌握嘅资料十分有限，啊，十分有限嘅。呢啲异文龙骨都系古代嘅机密文件，里头记载咗一啲鲜为人知，甚至冇再入史册嘅事情。破解天书嘅方法虽然已经掌握咗已经掌握咗啦。但係由于相隔嘅年代太远啦，对于呢啲破解出嚟嘅内容点去理解，点去考证，都係非常艰难复杂嘅事情。而且呢啲龙骨异文有唔少残缺，好难见到保存完好嘅，好难见到完好嘅。一旦破解嘅内容同原文产生咗歧义，哪怕只有一个字唔准啫，咁误差就会好大㗎啦。 我对孙教授讲，呢啲业务上嘅事呢，你同我哋讲咗，我哋都唔係好明。我哋不远万里嚟搵你，就係想知道毛尘珠嘅事。仲有杨雪莉带住个龙骨移民托片，希望你可以帮我哋解读出嚟，睇下有冇毛尘珠嘅线索啊。孙教授接个托片， 睇咗好耐，咁先对我哋讲： 按照规定呢，按照规定啊，呢啲都系唔允许对外讲嘅。上次吓你，亦都系出于呢个原因，因为呢啲信息仲唔系好成熟，公布出去系对历史嘅不负责任啊，不负责任嘅。不过呢次为咗老陈，我都唔顾得咁多规定啦。今日我就豁出去啦。你哋想问嘅系毛陈珠啊，系毛陈珠啊嘛。对于毛陈珠嘅事，我知道得好少。我觉得佢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礼器，形状好似眼球，最早出现于商周时期。在出土的西周时期龙骨物文中是有记载的是有记载的。至于毛陈珠是什么时期，由什么人制作，又是从哪里来的材料，都冇明確嘅信息。好似你哋攞嚟嘅呢塊拓片，亦同我以前睇过嘅大同小异。我敢肯定龙骨上嘅符号就係毛陈珠就係毛陈珠啦。但係我可以肯定咁讲俾你哋知，呢个又似眼球又似漩涡嘅符号，在周代物文中代表的意思是凤凰。这块拓片上记载的信息是西周人对凤鸣岐山的描述。 我满脑疑问，于是开口问孙教授：凤凰？凤凰不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一种动物吗？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一种动物？ 这个就好难讲了。由于这种龙骨天书记录的都是古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要的资料档案，寻常人根本是没办法得知其中的内容没办法得知的。所以我个人十分相信龙骨物文中记录的内容。不过话又讲返转头，我并唔认为世界上存在凤凰。可能呢个系一种物文中嘅物文，暗示中嘅暗示。 我继续追问孙教授啦。你系讲内容睇上去似系描写凤凰，实际上系对某件事件或者系某个物品嘅替代。就好似我哋睇电影里头，有啲国民党私下里头叫委员长叫老头子，一提到老头子，大家就知道讲嘅系老蒋啦。 你嘅比喻唔系好恰当，但系意思上真系有几分接近啊，几接近嘅。古时候嘅凤鸣岐山，预示住有道伐无道。兴起的周朝取代了衰落的商纣，凤凰这种虚构的灵兽可以说是吉祥富贵的象征。它在各种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宗教背景下面都有特定的意义的。但是至于在龙骨天书里头代表咗咩含义，咁就好难讲清楚啦。我推断呢个眼球形状嘅符号代表嘅系凤凰，亦系根据龙骨上下篇中嘅其余文字嚟进行推断嘅。呢点应该就唔会搞错嘅，唔会搞错嘅。 我岌头讲啦，咁应该系冇错嘅。因为毛陈珠本身另外就有个别名叫做凤凰胆。这个名呢亦唔知系从边度开始流传出嚟嘅。睇嚟呢隻眼球咁嘅古玉同呢种虚构嘅生物凤凰之间存在住某种嘅联系。教授啊， 呢块拓片嘅密文之中，有冇提及过咩关于古墓啊，或者地点之类嘅线索呢？ 唔系，我唔肯讲俾你哋知，其实系一啲咁嘅意思都冇。我帮你哋将译文写喺纸上，你一睇就知噶啦，啊，一睇就知噶啦。呢个呢，只系一篇古人描述奉命岐山嘅祭天之文。呢种嘢一向都被帝王十分睇重，可以祈求得到奉命嘅御史，就可以受命于天，成就大业，啊，成就大业啊！就好似我哋依家饭馆开业啊，烧炮仗啊，挂红福啊，都系为咗攞个彩头。 我同杨树利听到一嚿云咁，原嚟以为呢块珍贵嘅拓片之中会有毛尘珠下落，到头嚟只系咁嘅内容。我请孙教授将拓片中嘅译文写咗落嚟，反复睇咗几次，确实冇提到任何地点。睇嚟呢条搁置咗数十年嘅线索，到咗今日又断咗啦。如果想再重新寻找新嘅线索，咁真係等于大海捞针。我諗到好猛整，忍唔住咬牙切齿，额头青筋都跳晒起身。喺旁边嘅杨雪莉都咬住嘴唇，全身微微咁打震，眼泪喺眼眶度打转。孙教授见我哋两个垂头丧气，於是攞出一张照片放喺台面上面讲。 你哋先唔好咁沮丧啊，唔好咁沮丧。嚟嚟嚟，过嚟睇下我琴日拍嘅呢张照片。可能你哋去趟云南嘅深山老林，回响嗰度会有啲收获嘅啊，有啲收获嘅。 我接过孙教授手中嘅照片，同杨雪莉睇咗眼。照片上系六尊拳头大细嘅血红色玉兽，造型怪异，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仲生满羽毛，都只系有一隻眼，面目狰狞。玉兽身上有好多水银斑，虽然造工精美，但系就俾人一种十分邪恶阴冷嘅感觉。唔知点解，我一諗起呢啲系棺材铺掌柜嘅物品，就讲唔出咁讨厌，唔想多睇。一睇就核突到想反胃。我问孙教授啦，教授啊，呢张照片系琴日响石碑店拍嘅，照片上莫非就系响棺材铺下边揾到嘅石盒玉兽？孙教授啊，岌头讲啦， 系啊，我谂你哋会用得着呢张照片嘅，所以连夜嗌我个助手翻到县城，将底片洗咗出嚟。你哋再仔细啲睇下照片上有咩特别嘅地方啊，有咩特别嘅地方。 杨雪莉本嚟亦唔愿意多睇呢啲邪兽，听孙教授咁讲，似乎照片中有某啲同毛尘珠有关嘅线索啊，於是又攞起照片仔细咁端详，终于揾到咗其中嘅特征。 教授，六尊红玉邪兽都只系有一隻独眼，而且大到出奇，唔符合正常嘅比例。而且最特别嘅系玉兽嘅独眼，都同毛尘珠完全相同。 冇错啊，正是如此啊。所以我啱先劝你哋唔好咁沮丧。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我同杨雪莉惊喜交加，但系点都谂唔通，古田国地处南疆一隅，点会同毛尘珠产生联系呢？唔通咁多年嚟下落不明嘅毛尘珠一直就藏响某代田王嘅墓穴里头？我哋通过孙教授嘅帮助，终于得到咗毛尘珠下落嘅重要证据。咁接住落嚟，我哋又将会点做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